了那未来，我一直在等待，多少春去秋来还不见你回来，多少花落花开还不见你的爱，你是我的爱，为何你还不回来，孤独的站台，我一直在等待，多少春去秋来，思念的花已开，还不见你来爱，你何时才回来。我傻傻的爱，我傻傻等待，守着我们曾经的那份爱，我苦苦的爱，我苦苦等待，等着你回来把誓言打开。你说为了爱我们暂时的分开，为了那未来我一直在等待，多少春去秋来还不见你回来，多少花落花开还不见你的爱，你是我的爱，为何你还不回来，孤独的站台，我一直在等待，多少春去秋来，思念的花已开，还不见你来爱，你何时才回来。我傻傻的爱，我傻傻等待，守着我们曾经的那份爱，我苦苦的爱，我苦苦等待，等着你回来把誓言打开。我傻傻的爱，我傻傻等待，守着我们曾经的那份爱，我苦苦的爱，我苦苦等待，等着你回来把誓言打开。我傻傻的爱，我傻傻等待，守着我们曾经的那精彩，我苦苦的爱，我苦苦等待，等着你回来温暖我的爱。我傻傻的爱，我傻傻等待，守着我们曾经的那份爱。